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佛文圆通，我说本因心文法明，分别自在，思维第一。咁呢啲经文咧，就系呢个普贤菩萨观意识最后嘅一段文。有佛文圆通，咁就必有人所证，我就不得而知。咁如果普贤啊所证嘅咧，我说本因就我咧就可能系自己听自己我说出啦。我本因地所做的所修的我是本因就心文法明，心文呢就属于这个意识，一般人的意识呢就向外的听这个好的音声或者不好的音声，就会起分别，有这个贪嗔痴慢疑的种种的烦恼，所以呢就向外跟着六欲生死了。那个心闻呢就是用个心来闻，就明白到这个闻性呢就属于这个心法。那个心闻呢就是说观这个意识，就是呢本体就是无生无灭，是清净直灭，本体就是原来就妙真如性的。那么因此呢到最后啊他就发明自己本有这个智慧心光，咁就叫心明就发明。咁发明自己呢个本有嘅心光啦，咁呢个心光系呢个根本字，即系究竟咧成就佛道系呢个根本字。咁就心中咧观呢个物性系即空即假即中，佢因此发明自己本有呢个根本字，由根本字起呢个分别字个分别嘅自在啊。由根本智起呢个知识咧，分别一切法系无障无碍，分别一切法如虚空一样无所障碍。咁既然分别一切法种种个相啊系无障碍，咁自在咧，所以分别自在就思维第一支系我普贤咧修呢个意识得正呢个圆通系最好嘅个思维第一。不宣陀罗难陀，即从在起顶礼佛足二百佛义。我初出家，从佛入道，虽具戒律于三摩地心上三洞，未获无漏世尊教我及驱痴罗观鼻端白。我初底观，经三七日见鼻中气出入如烟。身心内明圆动世界，天成虚静，犹如琉璃烟上渐焦，鼻色成白，心海流像珠出入色，珠出色化为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罗汉，世尊记我当得菩提。提问圆通，我已消息色狗发明明圆灭漏。思维第一，嗱，咁你所读嘅经文咧，就系属于啊，我哋呢位宣陀罗陀尊者就系观呢个鼻色，在圆通里边咧，就譬如二十五圆通咧，属于第十四嘅经文，就系宣陀罗难陀尊者就观呢个鼻色，嗱鼻就系我哋呢个肉鼻，我哋每人都有鼻嘅。就是肉格出来的。咁呢这个鼻色呢就讲我们这个鼻的分别。我们闻到这个香的，或者闻到这个臭的，闻到那些好味道，闻到那些不好味道，我们就起这个分别。我们取舍或者憎恶这个鼻色的功能。咁但我们闻中向下呢就是驱之罗观鼻端白。鼻尖嘛，鼻尖有我哋呢个鼻哥呢个顶顶嘅地方，你有个心散乱啊，就观呢个鼻个点上边咧有一点个白嘅光辉，咁呢啲就系完全咧由于个心散动，个心都唔定，所以系一 用呢種方法就是教佢咁樣修，先至可以咧個心靜下嚟，因此就得證呢個圓通觀呢個地色咧，就係、是、原來在妙真如性咁嘅地色啦。啊，宣陀羅蘭陀，中國話佢哋厭喜，因為宣陀羅係佢太太個名嚟嘅，中國話佢哋厭啊，厭即係美麗咁解。蘭陀咧就係、是、佢自己本人個名，因為蘭陀咧佛像成好多嘅，好似阿蘭陀啊、啊木牟蘭陀啊，咁啊蘭陀嘅人啦好多，所以佢哋同埋佢個太太一齊咁樣叫佢哋宣陀羅蘭陀。嗱咁亦可以講咧，佢哋兩夫妻嘅恩愛都非常好嘅，而且個太太咧非常嘅美麗，咁啊因此咧佢哋有別於其他嘅蘭陀。就安立佢太太個名一齊，佢哋宣陀羅蘭陀，中國佢哋厭喜。咁呢一位尊者咧就係佛啊，同父異母嘅親細佬嚟嘅。咁啊，佢有特福報。嗱，佛咧大家知有三十二相，咁啊佢啲有三十種相啊，不過少兩種嘅啫。嗱，佛咧個身咧金色放光。咁呢位宣陀蘭陀尊者咧，佢嘅身亦同佛一樣，亦係金色，亦係放光。咁從個高度嚟講咧，佢比佛咧稍微少咗，即係矮咗四隻手指。咁所以一般啊，未曾見過佛嘅人，即係初初嚟入佛法門入佛本咧，未曾親自見過佛。咁啊，佢來到嗰陣時，乍眼一睇咧，佢同佛一樣，就有佢頂禮嘅。咁即係話佢好似佛，咁啊因此柯南尊者就問佛個世尊啊，佢點解宣陀難陀？佢一切一切同你差唔多咧，好容易誤會以為係你啊！佢講佢縮生，佢收嗰啲乜嘢福報，有咁大個福德咧，同你差唔多咁嘅樣咧？佛就講啊，佢前生咧即係好多生好多世，唔係話前一生，即係從前好多生好多世。他最喜歡用金箔補那些佛像，凡有佛像破爛了，他們用金箔去補那些破爛的。所以我昨晚都說了，你們不要因為貪做新佛像，凡那些人家不要的，人家認為都不喜歡補的，那你們補回好像新的樣子，你的功德還大過你做新的。那麼蘭陀尊者呢，他們從前很多生意前，他最喜歡呢用這個金箔來補這個爛的佛像，用那些佛像呢甩了那些金箔，他們就補回去了。他因為這樣的福德，就感到今生呢的身是金色和放光，跟佛差不多一樣。那麼其次，他除了用金箔鋪佛之外，他最喜歡燃燈供佛，即是點燈啊！無論舊時係點油燈啦，咁啊加有石蠟油咁好多好種嘅燃料，總之係點燈供佛。嗱，我亦都早幾次講過，一個道場，無論大嘅道場亦或小嘅道場，夜晚個佛殿咧，應該係絕對唔可以冚唪唥燈關曬嘅。咁啊，隨便你真係呢個道場咧，窮到咧連電費都交唔起啦，咁就冇辦法啦。如果能夠交得起，你夜晚咧太陽落山就要黑啦，咁啊可以唔開咁多。你只要無論開一盞，好似家咧，我哋都講啊，我哋學處個佛殿咧有幾支光管嘅，你唔需要一齊開曬，你就輪到嚟開就可以啦嚇，保存呢個光管內容。或者今晚開啲支，聽晚就開嗰支，而是咁樣輪流咁嚟開啫。一方面每一支晚上有一支光管，照得個佛殿好光啊；二方面咧，唔好永遠燒住一支，咁你變得可以對呢個光管咧係耐用，保持佢呢個壽命。嗱，咁我哋如果常常用呢個燈啊，或者供佛咧，就等到嗰啲過往嗰啲孤魂惡鬼睇到啊，對佛咧生個歡喜心，乃至其他嗰啲畜生啊、動物啊、鬼神啊，見到咧有光照到佛像， 即睇得清清楚楚，生個歡喜心啦。咁樣因為呢個生個歡喜心，原來由你咧係點燈開燈供佛得嚟，所以咧你就生生世世個相貌啊，好似同人一樣啦。所以呢兩種嘅福，一種就係常常呢種金棒嚟到保佛像，第二種咧就係常常燃燈供佛。所以得到今生咧，佢有呢個三十種相，比凡一少兩種。咁啊，身咧亦都係黃金色，會放光嘅金度啊，同佛差唔多。高度佢只係比凡咧係細咗，即係短咗四隻手指。佢就係佛咧，係同父異母嘅親世佬。咁啊，宣陀難陀，佢即從再起。頂禮佛足頂持頭人，呢個係經家最人，結集經典嘅菩薩咧，係最上。當時啊，宣陀難陀恭敬佛嘅儀式，即係話咧，當時佛講經啊，説呢部經嘅時候咧，冇呢種字嘅，冇講出呢種字眼嘅，只係後嚟結經嘅人咧，係將佢補上去嘅啫。咁啊，叫做經家最人，結集經典嘅人係最上。宣陀和難陀是尊重唯一一種的儀式，即是從坐起，凡是有佛，有智慧同佛講咧，唔可以坐喺度嘅，要從佢坐座位起身，然後頂禮佛嘅雙裝，先至咧品凡於佛。佢話我初出家，嗱出家咧，好多人都明白所謂出家，不過出家咧有啲係心足自然嘅。但是亦都是被動被逼的，出家不得的。那麼自願那些呢，可能縮生的那些善根啊，或者他就看破紅塵啊，有那些善根就那些福利，他到上下呢，或者無論小和尚也好，或者中年人也好，或者老年人也好，那他機會到他就出家了。那麼當然出家呢，以我們本身來說呢，最好就越細個越好，好似十歲八歲出家就最好啦。佢又可以有智慧，又聰明，又後生，個學歷又快啲。咁啊，等到佢五六十歲咧，佢應該係一個老界嘅長老啦。越早出家就越好。嗱，咁啊，中年都好啲，或者三四十歲都好啲。因為平常嚟講咧，我哋今日啊，嗰啲醫藥發達，起碼都有七八歲，好普通。咁你三十出家咧，都要有幾十年出家嗰種嘅活動修行。等到到老年出家者，例如七十歲出家咧，可唔可以做嘅咧？可以。但因為咁嘅年紀啊，當然咧，你話佢個文弱不乖，除非佢在家嘅時候已經學識咗。如果從出家嚟學咧，當然呢個機會就好微啦。但係就唔代表佢唔可以出家喎。老年出家就可以自修，我哋成就佢自修，或者佢每日念佛，或者佢每日诵经，或者每日持咒拜佛，总之修呢个佛法嘅行门。咁佢老年出家，主要佢咧知见正，身体健康，啊佢又能够咧肯听人家嘅劝告鼓励，咁佢出家咧，虽然佢唔可以做呢个弘扬佛法利他嘅工作，但佢都可以咧系自己咧修行。自己度自己，自己利益自己，所以老年出家又可以，中年出家又可以，咁啊小和尚出家咧系最好系最妙。啊，咁啊有好多咧，當然啊，有啲家境貧窮，咁啊舊先都冇呢個節約，冇呢個避孕噶嘛，咁啊好多家庭咧，即係以我哋舊先嚟講咧，例如我五七年去夏威夷嗰陣時啊。嗰啲歡迎我嗰啲會員咧，個個都七八個小朋友嘅，有仲十二三個嘅。咁啊，佢點樣生根我哋唔知嘅。總之咧，每一家閒閒地都有五六個嘅。唔好話佢少就肯定喎，多咧可能十個八個，有一家仲十四五個添嘅。咁啊，當然咧，你話咁嘅，我哋中國當年嗰啲鄉村地方咧，亦都好艱難，生活艱苦，大家都知啦，肯定噶啦。咁有咁多小朋友，咁啊點養佢？就算最普通食碗粥都養多碗啦。所以好多地方做父母嘅咧，要近到呢個佛堂， 就知道佢左右咧係有佛堂，就送啲小朋友咧喺佛堂做小和尚。咁嗰啲老和尚啊，嗰啲老前輩咧，對啲小和尚咧係好中意嘅。你叫佢肯出家，自細出家係最好。咁啊，慢慢俾佢讀書，慢慢栽培佢，又俾佢受戒，又仲俾佢讀佛學院，教佢呢個佛學。咁佢到到呢個四五十歲咧，佢就學禅功係一個大法師，就可以咧到呢個時候咧，可以弘揚佛法，就可以化度眾生，代佛宣揚轉法律。仲有一個問題，凡係做法師講經太過後生咧就唔得嘅。如果三十歲做法師咧，肯定咧人哋咧話你咧即係資歷唔夠嘅。最好咧就六七十歲，咁你嗰陣時你出嚟講經咧，因為你個戒納又有咁老，你個年歲又有咁高，咁你個學識又咁豐富，咁啊一生人出家嗰種嘅生活習慣威儀都學得好好，所以咧你舉止動靜、出言發語都令到咧嗰啲信徒。叫佢在座嗰啲聽眾咧，對你生一個歡喜心，咁所以弘揚佛法咧就唔可以太後生，最好咧就50歲以上，咁樣咧就比較啦嚇，樣樣都圓滿，你而家生一種咧對你嘅尊重，亦都對佛法咧生一種嘅尊敬。嗱，咁如果被逼嘅咧，頭先我講過有啲小和尚家境困難，就父母送佢出家。嗱，咁如果自愿嗰啲咧，就真系好有善根嘅啦。咁到时候佢哋会出家。咁我哋家现在呢一位宣房难陀尊者，佢系被逼出家，或者佢自动出家咧，佢就最好最惨就唔系好嘅一种，佢系被逼出家嘅。咁呢个被逼出家咧，因为佢啊，我哋讲嘅宣陀系佢太太个名。佢太太咧係一個女人中咧，可以講咧冇乜瑕疵俾人批評噶啦。無論身材啊、樣貌啊、高度啊、肥瘦啊，都係適中，係一個非常漂亮嘅女人嚟嘅，可以講人見人愛啦。咁啊，既然咁啦，所以佢兩公婆兩夫妻啊，就非常嘅恩愛，可以講咧係形影不離，一時都唔可以分開嘅。同埋一齊嘅，咁為咗佢係佛嘅親細佬，所以佛咧每一啲想渡佢出家，但佢總係耍手零頭。咁啊，最後有一次咧，佛咧就同佢講困難河，佢話你中唔中意遊下天宮啊？佢如果你中意上到天上遊下天宮咧，佢我就可以啊，用我神通力同你一齊咧飛上個天。睇下嗰啲天宮嗰啲人啊，生活環境係點樣？咁啊，孫蘭就講都幾好，我咪就去過啦嘛。咁啊，應承佛，佢就用神通咧，兩個人兩兄弟一飛咧上天上，上天上睇到天人嗰啲福報嗰啲境界咧，非常嘅好，嗰啲福報好大。我哋頭先講個天人嗰啲福咧，佢要食嘢咧。唔使煮噶，唔使擺碗筷噶，佢凍個年頭，我夠鐘食嘢啦。咁佢面前嗰張台啫，就擺滿曬嗰啲好嘅飲食，用嗰啲琉璃碗，用嗰啲寶物嘅碗咧，裝咗好多好食嘅嘢，就俾佢用噶啦。嗱，佢用完之後咁年頭，我自己飽飽啦，食完啦，佢面前嗰啲碗啊，啲嘢咧，冚唪唥冇曬噶啦，即係唔使洗碗，唔使執台，唔使抹台嘅。嗱，幾大個風咧？咁我食嗰啲要消化噶嘛，消化咗我唔要洗手間啦。啊，佢唔使噶，總之佢動咗念頭，我咧要洗手間啦。人有三急啦，咁就去到邊度行到邊度咧，嗰、那個地下就擘開噶啦，就俾佢咧去方便。咁啊，方便完之後咧，佢動咗念頭，我已經做完啦，個地下就合埋，唔使沖水嘅。咁你話幾大個風咧？我哋人家食嘢又要煮，又要洗菜，又要洗米去煮，食完又要洗碗，要抹台，好多問題，浪費好多時間食嘅餐飯。咁啊，天上嘅福報咁大，佢唔使嘅，咁佢就好仰望呢個天上啊，嗰種嘅生活。 而且行到一個地方有一個天宮，即是天上的皇宮，裏面呢通通都是天女，即是女仔，天上的女仔天女，但沒有這個天男，沒有一個男人在那裡，那些奇怪的，那為什麼到到個天宮都有男人，為什麼這個天宮就沒有這個男性女人呢？他就問佛，他說我都不知道，他理想明白呢，你親自去問一下他。那他就聽見這樣，他問他，他說喂，他為什麼其他那些皇宮的天宮啊，有男有女，為什麼你只是有天女沒有天男呢？哦，他就你有一個跟他說，他說你不知道啊，他說我們的天男呢，不是別人，就是人間的釋迦牟尼佛同父異母的親世佬，這樣叫做男童。那麼他家就在人間，他說將來他生到這個天上享福呢，他們做我們這個天男，那我們所有天女呢都是他的身邊人服侍他的。哇，那麼男童呢就更加歡喜了，所以他回到人間呢，對他這個斯陀羅這個太太呢，當然比較起來入天上的天女是好得很多了。所以他就出家，出家呢我們升天呢也有一種戒律的，通常來說是修這個十善戒，再加上這個四禅八定，就可以呢升到天上享福。所以他們一味呢想升到這個天上享福，我覺得一個時期就是跟他說難堂，咁啊，天上嘅環境你就見過啦，你有冇見過呢個地獄受苦眾生嗰啲環境咧？阿哥真係未見過，未去過。但嗱，你如果你去過咧，我想同你去咧參觀下。嗱，佢話好啊，咁用神通咧帶佢去遊地獄，當然就佢就好痛苦啦。咩刀山劍樹啊，鑊通爐炭啊，羊同罐口啊。咁啊，勾你啊，用腳解身啊，咁種種嘅刑具痛苦，就加在呢個墮地獄嘅人。我當睇到南陀嘅心境膽震，嗱冇話啲酒啊同佛一齊啊，咁行冇幾耐咧，去到一個炸油鑊嘅地方，風爐就有啦，鑊就有啦，入咗鑊裏邊咧，擠到嗰啲油。是放上那個風爐，但奇怪的，他在旁邊那個鬼卒呢，他又不透過他煮那些油，跟著那些油就不滾了，他裡面這個油鍋地獄怎樣可以吃呢？他就問佛，他說我又不知道，你想問他，因為他好像都不用做事的嘛，他一眼睡說不是油鍋地獄的嘛，你如果不透過那些油怎麼滾呢？我好有人問鬼大哥，他說為什麼處處那些地方都那些鬼職呢很忙，都是對付那些呢犯了罪墮落地獄的人，他為什麼你這次這個炸油鍋你都不透過那些油油找他擦眼粉，為什麼啊？他說啊，他說你就所不知的了，他說人世間呢釋迦牟尼佛有個同父異母的弟弟，他的名字叫難陀，由於他呢加修行，而且你想生天上享福，但你要知道啊，那些福報享盡就會墮落，那麼等他生天上享福享盡了，墮落這次落這個油炸地獄，用油來炸他，那麼到那時候我們才有工作嘛，那加他天上的福，他還沒生得到，還沒享得到，他就有排都沒到這次，所以我今天沒事做咯。哇，他一聽原來天福盡了是會這樣墮落的，所以他真的怕了，也都希望不用墮落這個油炸地獄有禍的，也都不想生天上享福了，因此就先回到這個人間呢，佛先就點化他，可以呢鼓勵到他出家，所以說我初出家的從佛入道，就隨從佛呢是入這個佛道，就依佛的教法去修行，那就從佛入道。那衰句戒律這四個字這一句呢，就是講由天宮這方面的，說明我們所生的天上享福， 就一收这个十善戒，再加上这个四善八德，我们收得好呢，是可以收到天上享福的。咁今日虽据戒律呢，就是虽然佢收呢个十善戒，四善八德想生天享福，但真系福尽会堕落啊！所以佢呢个持戒呢唔系够劲，所以佢哋衰啦。虽然佢哋想具足呢个持戒，生到呢个天上享福，所以呢一句衰句戒律咧就讲由天公之后咧持戒修四善八德想生天上享福嘅。佢於三摩地嘅心上生動呢處就講佢咧係由呢個地獄之後嘅事，佢由咗呢個地獄竟然明白到佢自己將來天福享盡，就佢墮落呢個咧係油炸地獄，當然咧就好怕啦，佢寧願天福都唔生啦，就想修行咯喎，想念生死，重奔入道，可是呢因为常常做这个皇太子啊，在皇宫生活，他的福报太大，加上他的太太呢前任一伴住他形影不离，我心内就散了，我心一散了，你叫他修行呢是一件很难的事，所以于三摩地就心上山动啊，他游了地獄回来之后呢，他不想再生天享福了，他的索性呢咁啊，修行希望念生脱死得到解脱，但系由于呢个心咧散动啊，个心咧唔得专一，就与三摩有啲叫禅定啦。对于呢个禅定嘅功夫咧，唔系几得。点解咧？因为心上散动啊，未能摄心。个心上上散动啦，咁啊，点可以呢个三摩禅定啊？是得以成就呢，那么有禅定才可以发生这个智慧嘛，我们说戒定是他们三无漏行，因戒才是心定，因定才可以发生这个智慧，这个肯定的，如果你不持戒，这样你又想，那样你又喜欢，这样你又不守规矩，那样你又不守规矩，那么有个心就散了，我心散唔边有定咧，所以一定咧要持戒持得好，样样都守规矩，俾呢个戒律咧范围住自己，唔好乱嚟。咁个心就静啦，唔会向外攀缘咁严重。因为心持戒唔向外攀缘啊，个心咪可以静咧，静即系定啦。但个心如果唔静，我哋就冇智慧嘅。所以一般出家人咧。最紧要个心冇谂其他咁多嘢，你就老老实实，你念佛又好，你拜佛又好，你做经又好，你一心一意咧做你个修持，其他人你冇谂咁多，亦都唔应该谂，亦都唔系你所谂嘅。咁个心一静咧，我哋有呢个智慧光辉明白，你有智慧先就可以一破呢个见思烦恼。出咗呢个三界嘅分别生死，再唔受呢个三界生死轮回，在呢个三界之中咧，就冇你呢个受生之处，咁又叫做咧系得到无漏。但系佢话未得无漏喎，就系由呢个心咧散掉，散完就冇定，冇定当然发唔到呢个智慧，冇智慧咧就唔可以断呢个三界意思烦恼。了呢个三界嘅分别生死，得到出世嘅无漏，离开呢个三界嘅轮回，所以话未得未获无漏啊！咁啊，既然佢又未曾界定为具足，亦都无能力啊断呢个三界自知烦恼，了呢个分别生死，正出世嘅阿罗汉果，得到喺呢个三界中无漏，咁啊，当然咧。佛陀就教佢哋咯，所以话世尊就教我及驱之罗观秘端白，世尊教我就系宣陀难陀啦，及驱之罗呢个里面一个人嚟噶啦，佢就系个心散嘅，咁驱之罗咧，即系话佢就大失啊， 失就失頭哥哥失，咁佢係問呢個人啊本身失個特別大咧，佢就唔知啦，冇睇過。不過佢個中我環節過嚟咧，就叫做大失大失頭哥咁解。咁佢係邊個人咧？佢就係舍利弗尊者嘅舅父。咁啊，早兩次我哋講舍利弗，曾經講佢姻緣啦。佢阿媽咧就好聰明嘅，就嗰對眼身材都好好，所以舍利弗咧就從佢阿媽嗰度生出嚟，所以就叫做秋露子，亦叫做生子啦。咁啊，佢有一個細佬就加咗翻呢個驅屍羅，啲印度人好中意辯論嘅。好中意啫，兩弟又好，兩姊妹又好，兩父子又好，好中意辯論嘅。咁啊，呢位驅屍羅尊者咧，佢屬於十大弟子中，佢就問答第一，凡有所問，佢都可以答覆你嘅。咁當然佢就好有智慧，好會辯論，所以未出家前。佢常常咧同個大子啊，即係舍利弗個母親咧，咁就辯論。咁啊，每一次咧，佢都係贏佢呢個大子嘅。咁啊，等到佢大子結婚啦，有咗舍利弗即係懷咗胎，有咗舍利弗啦。嗱，我哋講舍利弗咧，佢係智慧第一個，然後提佢眾生所有智慧都加埋嚟，比唔上舍利弗嘅十六分之一。咁你話舍利弗智慧幾高啊？真係咧，唔問我哋啲凡夫肉眼能夠睇得到，亦都唔係今日啲電腦及標題可能計得清噶啦。咁所以佢一入咗母胎之後啊，佢嘅智慧，佢雖然出世，佢嘅智慧可以記住佢呢個母親嘅口，從佢呢個舅父啊，咁佢母親手即係佢舅父啦，即係驅屍羅啦。咁就變咗咧，每一次辯論，驅屍羅都輸嘅。從前每一次同個大師辯論都係贏嘅，自從個大師懷咗胎有咗舍利弗咧，舍利弗嘅智慧可以寄託佢個母親個嘴啫，講出嚟贏咗個舅父。咁即係佢咧，以後每一次辯論都輸俾佢個大師。咁佢就諗一諗，佢話我係舅父喎，咁將來佢出世我外甥咧。佢話：如果我哋兩外甥同埋舅父辯論啊，如果舅父輸俾外甥，認真就冇 face 唔係幾好睇嘅喎，係嘛？我係長輩嚟噶嘛，我係舅父嚟噶嘛，點知同佢辯論，同我外甥辯論啊，輸咗咧，咁咪認真唔係幾好睇嘅，所以佢就發奮啦。佢呢個南天竺學咗十八年，有關呢個四明陀典嗰啲經論咧，冚唪唥學曬。由於佢一心一意咁學啊，日常生活啲手指甲好長，佢都忙到咧嗰啲時間響佢研究學問，忙到嗰手指甲長咗咧，佢就冇機會冇時間去剪手指甲，所以佢個別名咧，即係佢個花名啊，就叫做長走梵志。梵志就佢哋咧讀嗰啲書學嗰啲經咧，目的收到呢個清淨嘅梵天，咁啊梵天嘅志向，咁佢就梵志啦。但佢隻手指好長，佢指甲，所以叫做長爪梵志。咁學咗十八年，佢就學成功啦。佢就翻嚟自己呢個國家咯。咁佢每一次出門，佢將個頭頂咧頂住一個火盆，燒到好紅嘅火。佢就個鐵蹄咧整個腰箍，嗰時我哋計住骨頭嗰啲啊，整個腰箍箍住，佢就用個鐵蹄嚟做嘅。箍住嗰個道理，咁啊喺個街市咁啊，時時都係咁，一出街都係咁。人哋就問佢啊，佢點解你做乜咁奇怪㗎？光天白日有熱，你頂住個火盆喺頭頂，係咩意思咧？你就將個鐵皮箍住自己個腰，咁又係咩意思咧？我哋唔知㗎啦。佢話世界黑暗啊，所以我用個火盆放光。照破嗰啲黑暗，所以我哋永遠出街嗰啲用個火盆咧，喺個頭頂頂住，然後照破呢個人世間咧種種嘅黑暗。佢話邊種東西箍住個肚皮咧？佢話我啲學問太過豐富啊，恐怕啲學問流出走咗，所以我哋用個鐵皮咧嚇打成一個腰封，箍住個肚。嗱咁佢呢個人咧，即係好怪， 也就证明他这种傲慢的心呢是非常的强，很傲慢，目空一切看不起人。那么他的学习归过了，那么算这个时间呢，他这个外甥哥都不小，都十几岁了，因为他学了十八年了嘛，那么外甥呢未必有十四岁从七岁了，那么就要问他的孩子，他说我外甥呢今年几大了，怎样啊，好不好啊，在哪里啊，他的大姐就说，他说你来迟一步的，他说没见到之前他就离开了我，他跟佛出家做了小和尚嘛，当时一听他都没有个何物释迦佛啊，他有什么资格做我的外甥的师傅啊，他有什么学识什么本事啊，那就满肚子的傲气，他就怒冲冲呢就去见佛。那么去到佛的地方呢，他看他的外甥舍利弗呢站在佛旁边就跟他侍者揸一把线啊，同佛咁样泼下泼下泼下啊！佢就读佢嗰个佛啊，佢话你俾翻我个生我，我生系我嘅，佢我唔想出家，我想要翻我外甥，但系咁啊得，冇问题。佢你哋学咗咁多个学问，又中意辩论，佢话咁啊，我哋嚟个辩论。佢如果你辩赢得我就俾翻我外甥你。他如果你辩输咗俾我咧，你就跟我出家。咁呢个居士罗咧，真系满肚子傲气，就得一口就答应。他话咁个嗱，我让你一步，你曾经谂一个宗旨，以乜嘢为宗？当时居士罗一唔需要加考虑，佢话一切法以不受为宗。当时神就讲一句啊，嗰啲事变。就还受否，既然一切法以不受，这个不接受为你的宗旨，他现在见到你的外甥舍利弗站在我旁边做我侍者，你还要见到他的嘛，你还接不受的，所以是见还受否，你见到你的外甥在我身边，你还接不接受拿走呢？那么他现在一想，如果你说接受就自与相违，你即系世法不受为宗啊嘛，咁点解你唔接受咧？你自己讲嘅话咧系相违背。咁如果你话不受，咁都不受啦，你仲嚟攞咩啊？你话明不受啊嘛，你就唔好再嚟攞呢个外甥啦。咁你只一谂啦，不管话受，用不受都系负数，都系输嘅。咁啊，有言在先，耶。就攞翻个外甥，输就要留低从佛出家，所以佢就无可奈何之下，嗰啲武器咧就稍微略略少啲啦，就结果就从佛出家。嗱咁啊，既然跟佛出家咧，你一定要学法嘅，呢个系我哋一个出家人一般嘅正常嘅规则嘅程序。凡系出咗家，咁啊，当然咧。所以那些师傅呢不是个个都是懂佛法的，我的师傅呢就的确就不懂佛法的了，我全为这个人家很多人认识，我师傅我没有认识，因为他不是一个法师，所以他们出家之后呢，如果师傅他是懂佛法的，就师傅亲自教你，那如果师傅不懂了，就送你给第二个人教，或者送你去读书。咁但系居士罗尊者咧，佢有机会从佛出家，系咪个人世间嘅大圣人？世出世间佛咧系为大智慧人，当然佛就告知大家教佢啦。咁啊有一次居士罗就请问一个问题，咁佛话佢话咧，你问我呢个问题，我唔想亲自话俾你听，佢就命令五百阿罗汉啊教佢。于是五百个轮流咁教佢咧，佢都唔懂，佢都唔明，冇法子understand了解。咁啊，当时啊，同一个时间天上咧，有八万嘅天人落嚟呢个人间，同佛顶礼叩头，佢话：你哋做乜事啊？同磕头啊？佢话：由于啊，我刚才听到咧，五百位摩罗汉轮流。教咗个居士罗尊者学佛法， 但我哋因為聽到呢段白魔羅漢啊教佢咧，使我哋聽到之後咧，個個都正到無心法忍，得到解決道，所以我哋為著咧多謝佛之故，所以我哋咧百萬嘅天人啊，羅斷人間咧頂禮佛，多謝佛，叫呢五百個羅漢咧同區之羅教個佛法，我哋因此就得益。咁啊，佢哋話聽唔聽到咧？佢就好難過。咁啊，五百個羅漢教佢自己，佢都唔明白。但係天上啲天人咧都聽得懂，仲叫到無心緊添，仲正果落嚟多謝佛。佢心好難過，難過到咧佢就喊起嚟，就喊到好凄涼，好似個山冧咗咁緊要。温佛同我講：佢知道你唔好難過，佢有呢個心散啊。所以咧，無論五百阿羅同你講啲乜嘢嘅道理，你都冇話知入心，主要就係你個心咧散個頭，唔得專一，唔得攝心，所以你咧就冇法子咧。五百位阿羅同你講嘅佛法咧係記下來噶，個但你唔使有心，話你跟我咧，我會教你。所以跟你説話咧，世尊教我宣佛羅蘭陀，就求區之羅同埋四大舅父即係大神尊者。咁啊，教我修啲乜嘢行啊？教我修啲乜嘢法啊？嘅觀備端法，觀就係觀察，亦即是咧係作觀啊。嗱，備端法備就好似呢個備咧，地端就即係呢個地方。就呢個鼻嘅尖尖呢度，白咧就白色。嗱，我哋呢個鼻尖嘅似有色水嘅啫，加上觀呢個鼻端嘅地方咧，有一點嘅白色。趁此機會咧，嚟到正佢呢個心，唔好等其他嘢。咁所以教佢咧，就觀察呢個鼻端白。咁我初閉觀，我咧。这个我字就是指这个宣陀罗汉陀，咁我初初低神，你就自己作观，自己观察一下，始终咧睇唔到呢个鼻端白，即系个心未定啦。我经三七日，于是经过三七嘅二十一啲三礼拜。慢慢一觀察呢個鼻端一啲個白色嘅相咧，三個禮拜之後，佢個心咧因為唔想其他嘢，一心一意觀呢個鼻端呢一點白相，佢個心就靜下嚟，佢個心得到定啦。咁有啲咩好處咧？佢話見鼻中氣係出入煙。嗱，我哋嘅心粗氣浮，我哋啲呼吸意識都係粗噶。我哋如果心靜咧，我就可以睇到啲呼吸意識咧就好微細嘅。心粗，我啲氣息就粗；心細定，我哋嘅氣息咧就好微細嘅。咁隔三七日之前，初初就係啲鼻端白咧，就係人睇唔到。經過啊！三七二十一日之後咧，佢就見呢個鼻中氣啊，呢個粗嘅變細噶啦，咁佢咪見到咯？佢呢個定力咧，發生呢個自然見到，見到呢個鼻中呢個呼吸嘅氣息咧，就出入煙啊，即係一呼一吸一出入咧，我哋啲鼻息咧，好似嗰啲煙咁樣咧，噴出吸入，噴出吸入，我出入就如煙。就咁啊！講到呢度咧，我哋啲經文啊，就可能係呢個翻譯嘅人咧調亂，但係我哋咧歷朝歷代嗰啲祖師大德講經咧，因為咧係翻譯嗰啲人所翻譯，我哋唔可以改嘅，唔可以將佢咧改嘅，但係可以咧在口頭上去講一講，就唔可以將佢污得嘅。嗰啲祖師翻譯嗰啲經典咧，將嗰啲句語咧取消或者加多。我哋如果啲講經嘅詞，講經法師有智慧睇到咧，就只能夠將佢咧係調一調。咁 咁你住下边咧，应该就身心外明，喺圆动世界啱唔啱啊？冇错啦，呢两句一暂时就唔讲住。最下边咧，你有两句啊，就系话烟上自招，就被色成达任呢两句啊。啊，等呢两句咧，你就接住呢个出任语。即是见病中是出入语烟烟上渐消的病出成物，这样那些文气人他的用功的程序呢又落得比较的正确，但我们印经可不可以将它调回正呢？不可以，因为这些是大德古德菩萨所翻译的，我们只能够解这件事呢就将它呢换一换调一调，但我哋印楞严经咧就唔可以将呢两句话咧系压到上嘅上边，喺呢个出游语嘅下边就唔可以嘅。所以翻我哋顺便嚟解一条道理，应该就系话咧，见地中气出入语烟，烟上渐消就被出成佛。嗱，我哋成就见地中出咗语烟咧，因为佢定光啊，渐渐咧摄心啦。咁啊，嗰啲氣聲咧由粗就變成微細啊，所以佢就見到我哋鼻中嗰啲呼吸氣息一出入啊，一呼一吸咧好微細，所以就見到我哋呼吸氣息咧好似啲煙咁樣，一個黑煙咁嘅。我哋跟住話煙上漸焦，就鼻息成白。我哋就再繼續用我哋呢個禅定嘅功夫。用我哋呢个摄心嘅功夫咧，再次入定观察，既然由粗到细，见到呢个鼻中出入而依家再观察咧，再喺定中里边咧去觉察咧，就烟上渐消，呢啲咁样黑色嘅出入呢、这个黑烟咧，佢就渐渐啊在呢个禅定之中加深啦。呢啲咁嘅煙氣出入嘅煙氣咧，漸漸就消滅咗啦。唔單話由粗至細啊，而細到咧冇咗啦，所以話煙嘅相咧漸漸就消咗。嗱，咁啊煙嘅相漸漸消啦，所以呢個鼻端就成白啦。我哋呢個鼻色咧，呢、这個鼻嘅邊角地方咧，就有一點咧係白色嘅，我哋能夠咧用呢個眼啊放低啦，可以睇到嘅。即是用这种方法呢就定我们的心，不要呢想其他的事，我们一心一意呢是观这个鼻尖的一点的白相，而且总算是观成功了。那么因此呢这个出入式的微细就好像烟那样看到，但再观察再入定功修行呢，这个烟上的渐消，我们这个鼻尖成白呢就已经渐露出来。那么跟着就身心内明，就圆动世界，既然的烟上渐消就被识成白，那我的心呢这个定力已经有了，也都摄心了。那么我们的心既然收拾起来不散乱，刚才我都讲过因定就发慧，我们没有智慧，因为我的心太多想法，太过乱糟糟啦，佢咪冇智慧咯。谂加佢啊，官鼻中嘅出入而烟，烟上渐消，就鼻识成白，个心已经咧系静下嚟，已经摄心。我哋嘅心静下嚟摄心啊，就有呢个智慧啊。所以佢哋以呢个智慧咧就观察身心内明，就圆动世界。嗱，身就讲紧呢个肉鼻，就讲紧呢个鼻啊。亦即是咧，包括呢个鼻嘅鼻息呢个思量，观察呢个外境，所以呢个身咧，心咧就系我哋呢个妄想心。咁啊，身心内明咧，内就我哋内心里边啊，发一点嘅光明，而是由于咧烟上渐消，特别是成白，呢个定功成就。发生呢个智慧，所以我哋用呢个智慧光啊，观呢个身，不过四大和合，咁啊身则非身咯。呢个心系妄想心， 是一切境而有，没有这个外境妄想心亦都是不可得的。有这个身心，我们的心呢就很乱的了，就分沉。如果我们呢变到身心非身心，我们这个内心这个智慧光辉呢就可以发现所谓发本明了，就发生发出我们自己本来这个光明，能够照耀一切。各位圆道世界是圆满壮大，这个世界呢亦都是不可得啊。有个身心内力就身心不可得，圆动世界就世界不可得。咁如此呢，内无身心就外无世界，呢种咩境界呢就片成虚静，就犹如琉璃，片就普遍，色就成就，虚就是不实，是幻化，静就冇呢个污染，咁你叫静。家有于啊，烟上自消就地色成白，个心定发生呢个智慧，在内身心非身心发出呢个本明光耀，向外就观呢个世界呢，亦都系啊幻幻化化，世界亦都非实有。咁就普遍呢观察啦，就成为我哋呢个心呢系好虚。即是咧冇障碍，我哋心咧冇呢个染污系好清净，主要就系咧由呢个烟上自消，被色成白，由定发智慧，观身心非身心，观世界非世界，观呢个身心世界一片都系虚而不实，系幻化，一切一切本体都系清净。冇呢个染污，好似乜？好似犹如琉璃啊！嗱，咁琉璃宝咧就系通明透亮啊，好似嗰啲玻璃咁啊，或者啲玻璃碗啊，系通明透亮啊，底面都睇到嘅。咁又系琉璃宝一种嘅作用，系一种宝物，佢能够喺内外都睇到嘅，通明透亮嘅。因为犹如琉璃，就系话我哋经过。这个修定的功夫，既然衣上自消，被色成白，就是身心内明，无身心可得，缘动世界，无世界可得。那么我们的身心里面，清净心里面，都是一片，是无障碍，那么虚了，那么一片没有这个染污，那么清净，那么偏净，虚净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由于这个琉璃碗内外通明，即是内心和外境一片都是幻化，本体就是清净，所以说由于就琉璃。那么跟住呢下面就讲话，心开漏尽就诸出入色就化为光明，心开漏净呢，心开就我哋心花开放，唔得话见，唔得话断三界见惑烦恼，亦都断呢个三界嘅思惑烦恼，亦即是话从定发慧啊，将呢个三界见思烦恼咧系断尽，咁我哋个心花就开放咯，漏尽就个三界见思烦恼咧都点样系断尽。咁我哋呢个心花咪开放咯，得到见到呢个真谛理所收嘅呢个空观，冇咗呢个三界见思烦恼，我哋呢个心地呢就得以啊启发，得以呢系开发，所以话心开就漏尽，就诸处入色就化为光明。当时点解呢？我哋再观我哋呢个鼻啊，呢、这个出入嘅气息咧，唔单话变成鼻端白啊，就化成一片都系光明，纯粹系智慧，咁啊化为光明。嚟有智慧光明，就唔会昏沉，就唔会黑暗。 咁啊，見到佢照十方界啦，係圓照十方法界，都係一片清淨，就得阿羅漢。從此咧就證得出世個阿羅漢果，喺三界之中，佢係一個聖人，係堪受三界嘅眾生咧供養，因為佢已經斷咗三界嘅電絲煩惱，了咗三界呢個分斷生死，所以咧佢應供啦，佢係應該受呢個三界眾生咧對佢咧係供養。主要就是在这个三界之中没有受生的地方，他在三界可以独来独往，在三界之中他是一位圣人，所以堪为三界众生供养他，我成我得我卵。那么世尊记我就当得菩提，能记我这样的境界，正我卵我世尊就为我受记。当得菩提就两种意思，一种就得到阿羅漢果，我哋證到呢個聲聞菩提。嗱，從呢個遠處嚟講咧，在呢個法花會上啊，咁啊，尊者咧將啊成佛嚟佢受記，佢就普明如來喺法花啲上面等你嚟講嘅。咁所以第一就受記佢咧，加證到阿羅漢果，得到呢個真諦菩提。從遠嚟講咧，佢將來修行成佛。为佛的受记，佢叫做普明如来，咁啊当得咧将来咧呢个无上菩提啦，所以合埋呢两种咧都系叫做当得菩提。嗱咁咧以上咧就系求佛问，从何方便入三摩地？就话佛咧觉得我呢个心散啊，教我闭观呢个鼻端白，经过三七日鼻中气。出入如煙，慢慢咧煙上漸消，就被識成白，再慢慢定力心準啦，身心內明圓照世界，身心非身心，世界非世界，一片都係虛幻，無障礙，係絕對清淨，好似琉璃咁樣內外明澈。咁啊，跟住咧就心開柳盡，諸色色化為光明。照十方吉登我羅出世尊咧，見我咁個境界咧，就係我受記當得菩提，依日求佛問，從何方便入三摩地？講錯啦。嗱，咁啊向下咧，就係求佛問五十八界，遂為圓通個佛問圓通。嗱，咁啊前後諸聖，佢點樣修行正圓通？當然我就唔知啦，但佛如果你問到我啊，點不定圓通咧？我就係觀呢個鼻色而得意咧，係開悟，所以話我已消息。嗱呢一句咧，就即係上面啊，煙上燃燒，就鼻色成白，我已消息啦。我因為喺個定中啊，係消滅咗呢個煙上。令到我呢個鼻色咧成白嘅心咧漸漸定下嚟，我可以消息就色狗就發明呢一句經文咧，就上面所講嘅所謂諸出日色就化為光明。咁啊，下嗰句就明圓就滅漏，就係上面所謂身心代明，就圓動世界，都係完全咧由最初咧。佛教我閉觀呢個出入色，漸漸咧鼻端成白，能心定下嚟斷三界見思煩惱，而得到呢個出世解脱，所以話思為第一啦。呢樣就係我咧係最好嘅，我係依此而得正如通。富流羅微多羅尼子即從坐起頂禮佛足二百年，咁我剛接來辯才就無礙心達宣説苦空心達實相，如是乃至行沙如來秘密法門，我於眾中 是未了开始则无所谓，世尊之我有大辩才，以音声论教我发扬，我于佛前是坐佛转轮，因师之后成阿罗汉，世尊引我说法无常，是文圆通我以发音降伏魔怨消灭诸有的思维第一。这段经文呢就是属于叫做富罗罗微波罗尼子呢，就是观这个事迹得正文通。二十五圆通里面呢我就排到第十五了，就是富罗罗尊者观这个事迹得正圆通的。那个富罗罗就是他老豆的名字叫做满江，微波罗尼子是他母亲的名字，中国话他是慈行队，所以印度话这位尊者的名字叫富罗罗微波罗尼子呢，亦是我们中国叫做满江慈行女子，他们以这个父母呢而立命的。那我们中国人喜欢简略，他们将这个满江就拿这个满字，他老爸的名字拿个满字，慈行女的母亲的名字拿个慈字，那最后等将这个满江慈行女子就简单了，叫做满慈字，将它扩充来就叫做满江慈行女子，简单说就是满慈字。他就是呢属于以这个父母而立命，那作为十大弟子中呢他就说法第一，他好会说法，他就善于说法，佛呢常常多嘢会上啊，令他的弟子的舍利弗啊、须菩提同埋嗰啲说个满慈子啊，常常呢同嗰啲菩萨呢说呢个摩诃耶波罗蜜。咁须菩提解空第一就符合呢个波耶解空嘅道理，舍利弗有大智慧，所以就可以都教诸菩萨啦，说呢个摩诃耶波罗蜜。系现在我哋呢满慈子即系满慈尊者，佢因为说法第一善于说法，所以佢亦都明佢啦，事实上为咗啲菩萨啦。咁波耶会上教啲菩萨咧说呢个波耶波罗蜜，因此咧佢就十大弟子中，佢就呢个说法第一。咁佢个老豆就系正反王个宰相。咁即係我哋讀做官咧，做得好大，正法王就即刻無論佛國父親咧，就係加皮羅衛國呢個國主。咁啊，本慈子個老豆咧，就係做啊加皮羅衛國國王呢個宰相。咁啊，後嚟佛啊離開皇宮，我出家啦。我呢一位尊者本慈子咧，咁啊亦都隨同佛咧去出家。嗱，我回鄉雪山苦行，佢亦都係苦行。多得好两份成道啦，咁佢虽然未曾成道，佢得到呢个五种神通，未曾得到最后嘅六尽通，咁当然咧同佛比咧，呢、这个境界就冇得比噶啦。但系佢做咗同佛辩论，当然就输咗几份啦，因此要从佛出家。咁后来咧学佛法，辩才无碍啊！成为佛的十大弟子之中是说法第一的人，咁家下咧佢就奉佛命啊，就说圆通。佢点样得证圆通呢？就佢观呢个摄色咧而得证圆通。啊，思就我哋呢条理啊，嗱咁啊摄色咧，色就系分别。我哋呢条理咧就我哋分别啊，咸淡甘辛。酸甜苦辣呢个色色嘅呢个色嘅分别，如果冇咗呢个色嘅色呢个分别咧，你就只系食嘢，唔知道咩嘅系咸淡甘辛，乜嘢系酸甜苦辣。你由于佢有呢个色嘅分别，所以你知道我食嘅嘢咧系酸甜苦辣，系咸淡甘辛嘅味道。嗱，我哋一般嘅人。这个事情呢要分别前面这个味道啊，大家都知道了，应该个人都是这样的习惯，好的味道吃多几住咯， 如果唔好味道嘅咧，對唔住，我唔好話食，連掂都唔掂下佢。呢啲係一般人嘅習慣嚟嘅，可能包括我做嘅，我做小朋友都好厭倦嘅食嘢，有陣時唔中意咧，真係起身走人食嘅啦。呢個屬於啦嚇，就係、是、呢個鼻色嘅分別，呢、這個味道嘅好醜，而生起呢個貪嗔痴慢疑。我见疾到高高呢啲烦恼，有烦恼一定做罪业，有罪一定受呢个生死轮回，主要系由呢个事色所起。咁加我哋满江慈行女子啊，即系满慈子啊，佢观呢个事色系随境分别。如果佢反观自性啊，佢呢个事色向外面攀缘。分別嗰啲味道個好臭，佢哋自己內心反照啊，就可以心靜下嚟，發生智慧，因此就得到解釋而正入通。所以呢個總題咧，即係呢個科文啊，就叫做咧係滿慈子就觀呢個善色，就二十五圓通裏邊咧，佢應該排到咧。是第十五年通啦，即是以上咧，我哋讲咗啦，十年文呢种咧，呢次咧讲咗十五种年通噶啦。佢即从在起顶咧，佢中十八分就更加罪孽。咁我抗劫来就辩才就无碍啊！嗱，抗劫来咧，即系唔系一劫两劫啊，即系从前咧讲唔出咁多，系好似抗嘢咁阔噶啦，讲唔出几多生几多世几多劫，即系我抗劫以来。就辯才就無礙，辯才咧好緊要。我哋一般嚟講，百難之中咧有個細節辯聰，就一般上人咧個口都會講話。俗語話咧個雀仔會吞落嚟嘅，呢啲咧就唔係真正嘅辯才，呢、這個就細節辯聰。我哋講呢個辯才咧，佢真係説得翻。好清楚，嗱呢個辯才就分有四種嘅。第一種咧就係叫做啊，係係法王外邊，法咧就係咧呢個名相，一切法有佢呢個名，有佢呢個相嘅。咁呢個法王外邊咧就可以分別一切法嘅名相，唔會咧混亂，咁啊佢就法王外邊。第二个叫义无外变，义呢就是个道理，一切法里面有个道理，大乘的道理、小乘的道理、权实的道理，都有个一定的道理，讲得呢是清清楚楚，那就叫做呢是义无外变。第三个慈无慈的慈风，就是讲话呢那种的慈风，即是那些声音呢非常的好，节奏亦非常的好，咁就叫做慈无外变。例如《花严经》里面说啦，佢或以人语说四谛，或以天语说四谛，或以显妙语说四谛，或以破他语说四谛，或以秘密语说四谛，或以天龙八部语说四谛。咁啊，示明説法三昧印，呢啲都係咧完全嘅，即係在任何一種情況之下，即係任何一種機都可以為佢哋宣傳呢個四諦嘅道理，都係佢呢個慈風辯才無礙啊！咁就第三個慈無礙辯啊，第四個就拗説無拗，即係歡喜快樂樂住，你就唔好讀樂住，讀拗住即係喜歡，喜歡為眾生。讲经说法，但系听佢讲嘅人咧，获得佢呢个欢喜心，都被佢所教化，呢、这个都系佢个辩才啦。所以咁样就拗说无外辩。今日我抗劫来，我从好远好远抗劫以来，呢、这个辩才都系无外，即系话唔系咁容易咧，将佢咧降服。佢系滔滔不绝。说之不尽，咁又叫做咧辩才无碍。 嗱，咁你向下就解釋佢點樣變成無外法咧？佢話宣説就苦空。嗱，呢一句經文咧就包括咧講呢個四諦法，宣説即係宣揚、演説。咁咩道理咧？就係苦空嘅道理。苦大家都知噶啦。其實我哋啦嚇，係人家係苦，不過一般人咧，在呢個苦之中，佢冇法子了脱呢個苦，仲喺呢個苦裏邊過日子，所以佛出咗呢個娑婆世界，叫做堪忍世界。就嗰啲眾生咧，無論三苦、八苦、無量諸苦，降臨身上咧，佢能夠忍受，佢冇半點咧，從此就發呢個出離之心去修行，去接受呢個痛苦。所以佛出生於呢個娑婆世界，呢個堪忍世界有佢呢個道理嘅。佛點解唔生在呢個天上，亦都唔生在呢個地獄成佛，喺呢個人間成佛咧？頭先我哋講過，天上個福報太大，嗰啲福報大咧，佢就享福嘅來節咧，仲要聽話要修行咧，唔係咁容易啊！因為福報太大啦，佢享福嘅來節，佢聽話要修行、修心養性。真係耍手令頭的位置，所以天上呢他人很難教化，所以佛就不在天上呢成佛施法度眾生。那麼地獄呢就受苦無量，所以高山劍樹鑊湯無炭羊同罐口，幾多個苦的刑罰降臨這個犯法墮落的人，即是說他受苦的那些來節，他就必有這樣的心情去聽你講經說法，去修心養性咧。但我哋呢個人間咧，你話佢痛苦，又不知幾快樂嘅喎。你話佢快樂咧，佢亦都有呢個生老病死嘅痛苦。介乎兩者之間咧，所以佢就有呢個人間程度。當佢正著風生水起嘅時候，頭頭都痛，飯飯都跌。你就不是那麼容易教化他，其實有些人環境很差的，過這個日子很難的，俗語說朝解樹，中招種樹，晚界板都沒有機會的，這個生活很困苦，你想教化這個亦都是不那容易，因為他太痛苦了，艱難了，你不是那容易勸到他修心養性，培福修智慧。只有呢一種人，你說他苦嘛，他亦不是很苦，就稍微環境過得去，你說他好嘛，但他亦都不是太好，是掹掹緊，每一個月出糧呢都是掹掹緊，叫做勉勉強強，不可以大洗，還要沒病沒痛，不要看醫生，這樣才可以每個月都過得去。所以這種人呢，你說他好他又不是很好，你說他不好呢，他亦都不是好，即是不苦不樂之間呢，這些人可以接受了，那佛在這個時候才好呢教化他們，即是說這個樂呢都不是永恆不變的，就是樂極生悲，就是痛苦，痛苦這個日子呢不是個容易過，因此就說這個人亦無常，過於生嘴，今日雖存都明月難保，光陰似箭一去不復還，如果你未用这个宝贵光阴去修行呢，所谓一世人生就万劫不复啊，咁你鼓励佢，咁佢就可以呢有机会呢去信佛学佛，或者皈依受五戒，从此入佛道，听佛教化。咁所以呢个苦字呢，在我哋呢个娑婆世界里面嚟讲呢，係好重要，係一种呢所谓出离世间呢最好一種的修持。咁今日宣説苦，我哋講個三苦八苦，所謂生老病死啊、愛別離啊、冤憎會啊、求不得啊，呢啲咁嘅痛苦咧，就係一種果報嚟嘅。呢啲咁嘅痛苦咧，唔係話某一個人我同你唔啱啊，我俾啲痛苦你，我係有咁大權。 任何人都不可以將個心魔並起賜給你，給你接受，沒有這個權力。這痛苦亦不是天生出來給你，亦不是地下長出來給你，那麼怎樣呢？有他這個因，有個苦果，有他這個因。因就是習低，我們說過習就是積習很多很多，什麼呢？就貪嗔痴慢疑，我便習到高高。這些這樣的煩惱是積積埋埋很多，有些這樣的煩惱之因是一定造罪業，將來呢由罪業一定受這個苦的果報。所以這個苦字就包括這個四諦煩，四諦煩前個苦集是世間的因果，後的滅度就是出世間的因果。我們想勉勵這個生死的苦因，你一定要收這個道諦，就包括有些五停三觀、三十七道品、收這些這樣的道，才可以證到出世阿羅漢的寂滅果，就滅除這個三大的生死苦果和這個因。所以就說著苦空就是說這個富羅羅尊者，他在這個方便院這方面呢，他就講這個苦空之法，令我們眾生知道這個人世間的痛苦，他們尋求一種呢是離苦得樂的方法。那這種方法呢最好就是學佛，學佛中最好就是念阿彌陀佛。我們真的心一念念阿彌陀佛，那麼將來呢可以往生西方淨土。那麼這個問題呢加上一些經文簿的，到他向下第五卷最後的一個大世界菩薩念佛圓通章，即是二十圓通第24圓通，就是講這個大世界菩薩念佛圓通章。到那一陣子我才詳細介紹念佛的好處，可以即生大業往生，即生可以了脫這個三大生死的痛苦，可以橫超三大。你等到了第25圓通，即是第五卷最後一段經文，我才跟大家都介紹第24圓通大勢的菩薩念佛圓通章。所以他說說著苦空呢，就是富羅羅尊者用這個方便語和眾生說法，令他知苦斷集，無滅修道。所以這個苦是代表的四諦煩，有出世的因果，有世間的因果，他心達實相。這個是清本而說，從這個根本而說，因為佛法雖然說了很多個道理，最後的目的就是希望人人都成佛，不是說有些福報啊、享福啊、有些名譽地位啊，等等這些統統都是玩法的。就算你幾有名譽地位，難免這個生老病死，即使你幾有名譽地位，一夜之間可以化為烏有，在歷史上絕對不是新聞，很多很多這些這樣的例子。所以呢這個心達實相的道理呢，就是清本而說，從根本而說，不是說叫我們離苦得樂這麼簡單。我們所離是要離這個三界的痛苦，所得的是究竟成佛證的實相的快樂。那麼實相呢，實就是真實，不是假的。那這個實相是什麼呢？認真就是我們的佛性，就是本經所講的如來藏心，亦即是第一句的常住真心性淨明體，是真實的。一切眾生都具足，不要我們眾生的人是具足的，就是畜生亦都具足的。那一隻蟻仔好像芝麻那麼大粒的隻，我們噴口的鼻哥噴一噴就吹走了它了，那麼小的隻蟻仔呢，他的具足呢跟我們人和佛這個實相本體是圓滿無缺，一點都不差的。所以大智度裡面說，他說蟻仔被人先食佛，此事都未可預料，所以我們不要看到他畜生，畜生都有他這個靈性， 嗱，我哋今日頭先我哋講緊喺車上，因為我晏晝總睇下新聞嘅，所以世界大事、本地大事都好啦。有個新聞，今日大家都真都知道啦。好似南美洲啊，有隻狗，佢生咗幾隻狗仔啊，係個狗媽媽嚟嘅。佢去外面揾食，咁啊經過一個草堆啊，喺個裏面有個 B B 仔喺度喊，佢都去睇啦。係一個 B B， 當然啦，佢係唔知係咪邊人，佢哋用咧一種同情心啊，呢個係我哋講噶，就將個 B B 仔咧咬住。咁啊，擔翻去咧，佢所生嗰啲狗仔嘅地方，同啲狗仔一齊生活，即係呢啲狗媽媽咧，好同情心啊！擔咗呢個 B B 咧，有兩個禮拜咁大噶啦，就擔翻同嗰啲狗仔一齊生活。咁生咗幾耐，大家都唔知噶啦。到到後來啊，嗰度發現，有呢個 B B 仔同啲狗仔一齊生活，先至將佢咧攞翻嚟。咁呢只狗咧，當然成為英雄人物，攞世界都聞名啦！到今日啦，啊，嗰啲人咧，即係當地人啊，同佢沖涼啊、飛飯啊，俾個好嘢佢食咧，好啲照顧佢，亦都有好多世界上嘅有心人士咧，係願意養佢一世。咁呢個 B B 咧，由於佢唔知幾多日，可以講冇人照顧。都係身體就冇摸入家落，咁院流是應該就生命冇問題，要好好地咧照顧佢。等佢好咗之後咧，亦都實實好多有心人士咧係願意收留佢養佢。咁我哋講嘅呢只狗，佢咁有靈性啊，咁啊即係有呢個實相嘅本體咯，有佛性咯，有呢個靈性，不過佢嘅業障重，佢係做畜生。佢講嘅話，我哋唔懂，唔可以溝通，亦只係用個牌把尾知道佢搬嚟咁嘅啫。而且畜生咧都有佢嘅靈性，我哋唔好睇小畜生啊！所以矮仔俾人先成佛，此事都未可預料，有咁嘅機會啊！個眼前佢嘅業障仲墮落，做呢個畜生。佢個佛性嘅完整啊，同佛同我哋啲人一樣，因為咁嘅道理，所以佛教徒咧盡量食素，唔好殺生啊。從因果上嚟講，你食佢半斤，但人哋唔止萬八兩啊。點解咧？我哋銀行借錢都要俾你個低利息，逐日計利息噶。我哋食肉都係一樣啊。你劏一隻雞咧，將來唔係還一隻雞就俾人劏翻一次咁簡單噶，唔知幾多百次、幾多千次啊，因為包括利息啊嘛。咁即係最好咧，就唔好殺生食肉，最好咧就係食素，長養我哋呢個慈悲心。所以在呢個《靈強經》最好咧有所繼續，佢裏邊有兩句話。佢話：若無教上喉，就亦無三正欲噶。即係嚴格起嚟咧，三正欲都唔得。佛教對嗰啲所謂唔可以介入嘅人一方面，你叫三正欲啦，即係唔見咗佢殺，唔係為我而殺，亦都唔係噶。見到佢殺你一個鐘嘅難過，佢嘅痛苦就可以食。咁如果嚴格嚟講咧，最好都係唔好食。點解咧？佢若無教上頭，亦無呢個三定和教，就是、我教呢個人劏豬、劏雞、劏鴨俾我。有啲人話有冇搞錯？我幾時叫人去劏雞啊？我冇叫人劏牛喎，啲牛咁大隻，點識啊？一家人嗱劏雞都係喺街市過節啊，或者禮拜六啊，都話劏大家飲啊，都話叫劏只雞啊。因為將牛仔豬咁特點叫人劏啫，一家人食唔曬，我哋都等於話我無需要買隻牛，無需要買隻豬，都係買一部分一兩斤去食啫。啊，點解咧？你知道我哋人做生意，你做呢個劏豬、劏牛、劏雞，做呢啲生意係為邊個？係為嗰啲食肉嘅人啊！我哋雖然冇教佢為我劏豬、劏牛。但我用銀紙去教佢啊！我哋啲賣嗰啲肉食咧，唔係佢搶翻嚟㗎， 是真的真的金凡你的先一斤，我给钱你你就卖给我。所以那些做生意的呢，我就这么多广大的，好像香港有成700万人，有一个广大的市场，每天劏好多猪好多牛，因为有这么大的市场，你就要有这么多的肉类的供给给人类。所以所谓药无教上喉，你没有教他帮你劏，你没有这个食肉的想法，你没有食肉的要求，那就何来三条肉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食肉的种的教导，我们用钱去买，你用钱来教他帮我们做这件事。我们有食肉的想法，一起身睁大眼睛，那些家庭主妇一起身睁大眼睛，今天的小朋友上学吃什么早餐呢？那么先生放眼就高，或者放晚上放那饭吃饭，吃些什么呢？分明那些肉类哪种肉呢？你就要食肉，一起身就想吃什么肉，食肉想法了，求就是用要求。我们既然有了想法，我们要求呢，好像想吃猪肉，我们会要求在街上买猪肉咯。我们有想法想吃牛肉，我就去街上买牛肉，要求有牛肉卖给我们咯。这些完全是由于我们一下教他，我们给银子帮衬他，他就为我们劏，又为我们杀咯。所以呢，这个因果将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藏有两部经呢，有这个楞严，第一部就是这个楞严经，它就叫楞严，不叫楞严。第二部就是楞严，都是楞严字头。那这两部经呢，就各有千秋。楞严经就以戒杀包尼，他讲了全部经都是五法三自性，法色而无我，都是无相的道理。讲道理之后呢，到结尾就叫我们不要杀生，不要食肉，就以这个戒杀包尼。那楞严经呢，就以阿难尊者堕羊身呢为发起，咁啊戒淫、戒杀都系戒，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杀生，咁一再讲个关联，你杀我，就我杀你。你如果第四点讲嘅以肉食人，人死为肉，你肉死为人，互相残杀，互相食杀。你如果第四点讲，你有肉，你有咗下一代，下一代有就有生，而一边有死，都系痛苦啊！所以我常常讲啊，你叫啲大人过年咧，千祈唔好细路仔啊，恭喜你又大一岁啦吓，呢句话你唔好讲啊。就算就系咁，你又增加一岁咯喎，咁啊呢个真系唔讲得噶。嗱，如果落去有100岁，过一年都你又一日长大一岁啦，咁101喎，咁就唔怕加。但系加唔到，有啲就 minus 嘅减数，唔系 plus 加数啊。就算佢100歲過一年就減税，得翻99嘅啫。咁啊，再過一年慢慢減下減下減到腰六零，你又想唔死都唔得噶啦。所以我哋見到啲過年細路仔咧，個小朋友咧，你供佢健康係啱噶啦，唔好話供佢增加咗税啦。呢個係減數嚟啊，佢加税即係減咗一年，100歲得翻99。所以咧，呢個殺生嘅咧，我哋信佛嘅人咧係好重要。所以《楞严经》讲完呢个五法三自性、八色而无我呢种重要嘅大乘道理之后，结尾讲继续就系、是、有呢啲咁样嘅继续啦。劝我哋咧，我发生一个包尾嘅《楞严经》最后嘅嗱，咁《楞严经》第二个《楞严经》咧就系、是、讲头就阿难尊者视度人七劫发起，其中有好多段经文。都是叫我们戒淫的，有了这个淫有了这个生死啊。所以啊，我们下面都有这样的经文的，例如七大就是地水火风空根色的次序，这个火是淫欲火是第三的，但是七大呢他们将这个火是由第三呢就排到第一，就是这个乌萨什摩尊者呢他淫心所生 所以呢教他呢化多人心成智慧火，所以將七大的火大呢由第三排到第一，即是提醒過多學佛的人呢不可以有這個淫欲火。各位呢同這個柯南尊者第一段時代人生呢是首尾相照啊，到了第六段四清淨明灰，如果從這個小乘法來講呢，就是淫道散亡戒淫為先，出家清淨要戒淫。從大乘法來講，寧願是大乘佛法啦，就是殺道淫亡，因為大乘佛道眾生講慈悲的嘛，我們大乘佛法知道道人啲毒眾生咧，我啲來源點可以殺害眾生呢？所以應該咧，四根本解咧以呢個殺道人莫係殺戒第先嘅。但我哋而家第六卷嘅四清淨明灰啊，唔係戒殺在先嘅喎，都係戒淫在先，係淫殺道亡。不過表示咧，同第一卷安是道人生咧有咁嘅關係嘅，要戒淫。有第八卷三戰次啊。一者修習隨其助因，二者真修夫其正正，三者真正為其要義。其中講到啊，點解我哋唔可以食呢個五辛菜？咩葱啊、蒜啊、跳頭啊、同埋呢個洋葱啊？所以呢啲問題好多人都想問嘅。點解唔可以食呢啲嘢咧？就因為咧，在《楞嚴經》第八章三節前面講啊，個熟食。就發人生食就親胃啊！嗱，我哋北方人，尤其山東人啊，天氣凍，佢就到冬天食嗰啲蒜生蒜頭啊，啊，佢啲脾氣好燥噶，動不動就要手連腳噶啦，咪增加佢啲嘅親恨心咯。如果我哋煮熟嚟食咧，就增加我哋呢個男女嘅慾念。咁既然柯南是第一卷以時代人生嚟發起啦。所以呢對於能夠幫助呢個人心加重嗰啲飲食呢，我哋都要戒，都要切戒切戒。所以呢個問題呢大家唔明白點解嘅蒜頭嗰啲葱嗰啲韭菜唔可以食呢？佢又唔係殺生，都係蔬菜嚟啫。就理由就係話熟食白飲生啖嘅親味都係對我哋呢個道心啊清淨方面講咧，係一個好大嘅障礙。而上報《楞嚴經》咧，好多段咁嘅經文，都係要我哋咧，同呢個柯南尊者第一卷《時代人生》呢啲經文咧，係前後關照啊。所以《楞嚴經》就以戒淫為開頭，《楞伽經》就以戒殺嚟包尾，淫與我殺都係生死根本。不應該要學法的人呢是拒絕這些問題的，所以這兩部靈儀的經呢，一個是戒殺，一個是戒淫，可以說在修道來說呢是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這一點呢大家呢就要清楚，大家就要明白了。所以這個實相就是一切眾生呢是他的本體，即是靈儀所說的三如來座，这个第一点，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亦即是大佛顶题目大佛顶所具足的呢个离体嚟嘅。咁家话心达实相，嗱咁啊实相个道理咧，就有四教不同，同天台宗嚟讲，四教藏风别圆，有四教唔同。嗱咁呢啲问题咧，咁啊今晚咧，仲有一分钟就讲唔晒嘅。因為我早幾晚你都講到個鐘，今日冇翻啦，咁所以咧你一分鐘都就唔講啦，咁啊下星期再講點啊？ 師傅啊，想請問你咧， 係 觀音菩薩與根源通係最殊勝啊嘛，係啊，但係點解咁多法師又話念佛係最普通其實？ 法門無量噶，好似我哋做醫生，冇可能個個都俾雙風藥噶，你係雙風，俾雙風藥咯。你是咳嗽，咪俾啲咳治咳嘅药俾咯；啊，你系肚痛，咪俾啲肚痛嘅药俾你啦。唔一定噶。 咁但系观音菩萨二根莲通系最殊 胜。吓，佢就发发啲殊胜。不过对我哋跟头先我咪讲啦，第五卷尾即系呢个五卷尾啦，第24圆通，大势成十二份莲通章，就加上莲佛 其他不用多說，你現在最難忘的就是首先送你往生，脫離這個三關的生死道苦，你說多好啊。所以我們呢對什麼人，即是對眾生的根性，你是什麼根性就跟你說什麼法。其實法法都是這麼好，好像個藥房所有那些藥放在那裡都是好的，但是不一定一種藥就適應這麼多種病，你是什麼病就給你什麼藥。 但 是 我解眾最後是很極力 的， 但 是觀音菩薩都是對什麼人說什麼話咯，咁亦都好多經典啊，讚歎阿彌陀佛嘅，所謂三經一論啊，大彌陀經、小彌陀經、甚至觀經，同埋一個往生淨土論，佢又讚歎淨土嘅不可思議功德嘅，咁唔通啦？佢就話佢我哋修練淨土嘅人，咁話觀音菩薩圓通唔好咩？就係睇咩人，你咩嘢根性，就同你咧講咩嘢法道理。 我點知我自己識唔識？ 哦，呢度我點知你啊？啊，你真係問到真係奇怪，我點知你咩人？你中意瞓覺你就瞓覺咯，你中意睇戲你咪睇戲咯，你中意風打四方就即打到夠。咁就呢啲嘢，我哋外人點知你咩嘢感情？就呢樣嘢啦嚇，我真係冇法子答翻你啊。嗱，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家嗰啲兩講呢個問題咧，我都撇噶啦，我就下翻一分鐘得，你都發收埋我啲分鐘嚇，咁啊，下星期再見，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第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南無阿彌陀佛。我立咁嘅消息飛啦，係消息飛唔係消息飛，不過。